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我们每一天呢，都会为吃什么而烦恼，现在又到了一年当中吃萝卜最好的时间了。新鲜水嫩的白萝卜，去皮削成块儿，用高汤慢慢的煨制，加一点香菇啊什么之类的，提升一下鲜味，那个口感清甜软嫩的，既暖身又养生。不过就不要一大早吃萝卜了，今天晚饭吃萝卜怎么样？统计数据出炉了，以郫县豆瓣酱为主的四川调料呢，最近两年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增长高达30%，郫县豆瓣的出口额呢高达1亿美元呢，就连小小的花椒，在美国某网站上面的售价都比国内翻了10倍。

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。 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这路多颠簸。 一次成功有一次坎坷才懂得跑越岭线上的快乐。 分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。 喝一口泉水唱一句老歌看那袅袅炊烟雾婆娑。 看一朵眼睛长在你就我这流浪之旅的传说， 吹笛声无敌暖在你心窝，看那斜阳小山坡。 看新闻呢，看到一种全世界最黑的鸡，还蛮帅的，被称为是鸡里面的兰博基尼。这种原产于印尼的兰博基尼鸡呢，每一只售价是$200，吃不起。早在12世纪，当地就有关于这种鸡的传说，当地人把它们当作是鸡群当中的精英，养的人不多，只要它们走出农舍，所有的人都会向它们投出惊奇的目光。反正我看鸡宝宝还挺萌的，什么都是黑的，不知道心是不是黑的，不知道肉好不好吃呢。 风